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35章，赌局陷阱。 我的项链。 江瑶对阁主的要求深感意外，他实在无法理解这条已经失去电光石的吊坠项链为何会受到这位饱览天下珍宝的阁主青睐。而此时却听到珠帘后的女声再次传了过来。怎么，汝不愿意？此等条件对汝来说应该是天大的好事儿才对。 听上去是好事儿，可是这是师父他留给我的唯一东西。 江瑶犹豫了片刻，开口问道：我能问个问题吗？您为何会看上这条项链？汝没有提问的资格。这一次帘后的阁主似乎终于失去了耐心。说到底，汝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机会，也是因为吾现在有消遣的心情。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吾给汝3秒考虑时间，若汝不作答，便视作放弃。汝将悉数赔偿所有毁坏藏品，10年也好，20年也罢，在汝还清之前，白质将一直作为人质扣留在此。 什么？白质他？请等一下。 江瑶大惊，却见数个黑衣侍卫一拥而上，将白质团团围住。而被控制的白质丝毫没有抵抗能力，只能像一只孱弱的兔子般被拎到角落，在结界中动弹不得。三， 等等，这厮的事儿真和白芷没有关系。 二， 阁主。 一， 好，我躲。 江瑶神色一凛，咬牙取下项链，对着帘后的身影正色道： 说吧，要怎么躲？ 哈哈，如早该这样做了，比方把台子搬上来。阁主冷冷一笑，对着毕方下了指示，后者心领神会，随即伸手一挥，顿时一张奇异的木台便出现在了江瑶面前。只见这张木台呈长条形，样子像是茶几，但凳腿部分却是由4条光带组成，乍一看像块悬浮半空的木板。木台上倒扣着3只一模一样的青玉茶杯，成一排直线，从左到右整齐地摆放在台面上。而茶杯旁则放着一只玉盘，盘中只有一颗鲜艳的赤色珠子，不知是什么来历。 赌局很简单，看到盘子上那颗珠子了吗？那是赤血珠，乃是由妖兽怪蛇的妖力精炼而成。 毕方拿起盘里的珠子和江瑶解释道： 届时我会将这颗珠子放进一只倒扣的星玉杯中，并将3只杯子随机打乱顺序，你只要能猜到赤血珠放在哪一只杯子里，就算你赢。怎么样，很容易吧？ 的确是市井中常见的赌局，不过这类把戏中猫腻可是不少呢，更何况对手是非人类的毕方。江瑶想了想，看向毕方以及帘后的那道影子，开口说道： 我听说妖类中法术出众者甚多，对于物品凭空转移之类也不在话下，而我 只是一个区区普通人类，这恐怕一开始就不太公平吧。 哼，以汝的处境还有资格向吾要求公平？ 林后的人影冷笑了一声，不过为了这场赌局不至于太过无聊，吾可以保证毕方他不会使用隔空传物之术，而且吾可以给汝三次机会，在三局中汝只要猜中一局就算赢。江瑶想了想，也觉得没有进一步交涉的余地了，便只能点头应允。既然没有意义了，那就准备一下吧。毕方点点头，手上的羽扇对着江瑶轻轻一指，江瑶顿觉身上的束缚感突然消失。与此同时，一张椅子出现在他身后，江瑶活动了一下僵硬的筋骨，果然约束结界暂时解除了，于是他也不磨蹭，按照指示坐在了木台前。 一共三局，这是第一局。 毕方说着坐在江瑶对面，只见他伸出两根修长的手指，夹起赤血珠置入其中一只青玉茶杯，随即倒口。江瑶目不转睛地盯着装有赤血珠的那只杯子，感觉心跳开始加速。 准备好了吗？ 毕方看着江瑶认真的表情，将白皙的双手搭上台上的那三只青玉茶杯，嘴角微微一勾，让我们开始吧。话音刚落，江瑶眼前瞬间漫起一片残影，他难以置信地瞪着面前的木台，却只能看到一道道青与白交织的光带，高速运作之下，微微清风从木台中央扩散开来，吹起江瑶的刘海，掠过他那张震惊不已的脸庞。待到毕方双手停下之时，木台上再次出现了那三只青玉茶杯，依然整整齐齐地倒扣其上，从左到右摆在江瑶面前。 好了，告诉我你的答案。 毕方说道。江瑶冷汗都下来了，刚才那种速度，别说是肉体凡胎的普通人类，就连妖类恐怕也没那么容易看清吧。 怎么才第一局就要打退堂鼓了？ 毕方注视着一言不发的江瑶，似笑非笑地说道， 让我考虑下。 江瑶低着头踌躇地盯着眼前三只一模一样的杯子，说实话他完全没看清装有赤血珠的那只杯子是哪个，但眼下的情况看也只有瞎蒙一条路了。撞运气吧，至少三分之一的概率。江瑶想着，伸出手按在右边那只青玉杯上。 我猜这只。 确定吗？ 确定。 江瑶紧张地咽了口唾沫，看着右边那只慢慢揭开的青玉茶杯，心脏猛地一沉。 空的。 很遗憾，猜错。 毕方叫着揭开了中央那只茶杯，只见那颗血红色的赤血珠正静静地躺在那里。 果然没那么容易啊。 江瑶脸色有些阴沉，如果接下来的两局依然是这种速度，那么基本上便是宣告自己提前出局。 要继续吗？还是说直接认输？ 似乎看出了江瑶的心情，毕方故意调笑道： 既然已经选择了这条路，就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 江瑶抬起头，眼神恢复了坚定。 继续吧。 哼，很好。 毕方笑了笑，似乎对江瑶的回答很满意。那第二句我就稍微让让你好了。说完，毕方便再次将赤血珠置入其中一只青玉杯，倒扣在了木台之上。这一次可要看仔细了。江瑶聚精会神地盯着杯子，心中已经做好了再次面对残影的准备。然而这一次他却意外地发现毕方的手速竟然慢了不少，放水放的简直不是一星半点儿。好了，餐。毕方停下了手上的动作，将三只杯子摆放在了江瑶的面前。这一次应该对你来说很容易才对。江瑶的视线落在了中央那只青玉茶杯上，先前毕方的动作他看得清清楚楚，毫无疑问赤血珠应该在中间的那只杯子里，可如此简单的过程却反而让他产生了疑虑。他左思右想，都想不出毕方有什么理由放水到这种程度。然而事实上眼前的局面看上去又如此简单，这样想来就只有一种可能性，该不会是炸了吧。江瑶想着，抬头瞄了眼毕方的表情，试图从上面看出些许端倪，但可惜毕方的脸上始终是那种玩味的笑意，压根让人捉摸不透。 冷静，好好想想刚才有没有看漏细节。 江瑶不禁联想起电视剧里常见的套路桥段，对于这一类赌局来说，一般那些出钱者都是在对方选定开眼前的那一瞬，把手中藏好的珠子放入另一只杯中，而开局前所谓的放珠入杯只是个障眼法，其实在三个杯子的交替过程中每一只都是空的，也就是说无论怎么选都是注定的败局。如果这次也是同样的出签套路，那么破解起来倒也简单。江瑶想了想，嘴角微微一笑，开口道： 我选好了， 但这一次我想亲自开杯茶宴。 哼， 请便。毕方摇着羽扇，丝毫不为所动，倒是江瑶看到对方如此随意的态度，心里反而有些没底了。不过事到如今也只能硬着头皮上。江瑶伸出右手按在了中央那只茶杯上。 我选中间这只。 江瑶报出了选择，却没有立即打开茶杯。 不过我们换种方法来验证吧，先来看看左边的杯子。 江瑶说着翻开了左侧的那只茶杯，正如他所料的，左侧的茶杯中空空如也， 珠子不在左边。 江瑶抬起头观察着毕方的表情，随即将手伸向右边的茶杯。 接下来我会翻右边的杯子，如果连这里也没有的话。 话说到一半，江瑶的声音忽然戛然而止，他愣愣地看着翻开的右侧茶杯，只见一枚赤色的珠子正静静地躺在右侧的青玉杯下。 这不可能。 江瑶脸色大变，连忙掀开中间的那只茶杯，却见中间的杯子下什么都没有。这意想不到的结果令江瑶顿时陷入了茫然。 哼， 你是不是本来想说，左侧的杯子里没有珠子，要是右侧也没有的话，就算中间的茶杯不打开，也能确定珠子在里面。 毕方的语气中不无嘲讽。 可惜啊，耍小聪明失败了，第二局你又输了。 江瑶低头沉默着，一言不发。 失策了，也许从一开始这就是个陷阱。 回想起先前那一局的前前后后，江瑶的心慢慢沉了下去。他能确信的是，对方的确暗地里耍了花招，而且是自己不知道的花招。 但无奈的是，他根本无从破解。面对着法术妖力情况一概未知的毕方，即便对方不使出所谓隔空传物之术，用其他法术也足以蒙蔽一介凡人江瑶的眼睛。也就是说，他们一开始就已经拟好了剧本，引领着江瑶步步设限，直至死局。 怎么办？难道就这样坐以待毙？ 江瑶的双拳渐渐握紧，他转头看了眼一旁无助的白痴，又抬头望向朱莲后那道若隐若现的神秘身影，表情一时阴晴不定。而此时毕方的声音再次响起，将他的注意力重新拉回到木台之上。 第三局，毕方说着扬了扬手中的红色赤血珠， 这也是你最后一次的机会了。 江瑶死死地盯着毕方手中的赤色珠子，鲜红的色泽泛着妖异的微光，映照在江瑶漆黑的瞳孔之中。一瞬间，一种异样的感觉在江瑶心中闪了过去。江瑶忽然神色一凛，但还没继续看清，便见毕方手指一挥，将珠子盖在了青玉茶杯下。 准备好了的话，那就开始吧。 毕方的双手再次在三只青玉茶杯间迅速飞舞着，然而当他抬眼瞥向江瑶之时，他的眉间却是微微一皱。 只见对面的江瑶闭上了双眸，低着头，一言不发。